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痛楚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夜思雨时》每天晚上播出，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这些情感问题，我们在节目中呢会请我们的嘉宾来为大家做解答。那这些问题也都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提出的，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一个情感问答、情感问题的分享讨论这样的内容。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所以可以先添加我们的微信今夜思雨时的公众号，给我们发来您的问题，或者在公众号里了解更多的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我们的节目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如果在北京可以收听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您想在任何时间灵活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下载 APP 听听 FM 两个听字，听力的听，收听的听，听听 FM， 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心理咨询师白露老师。白露好。 孙岩好，听众朋友们好。 我们来看一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他和他的先生都是第二次进入婚姻，也就是别人说的这个二婚家庭哈。他说我怎么发现啊，二婚家庭啊就有和初婚家庭的很多不一样。他说首先吧，我知道的钱他给我，我不知道的钱他自己就悄悄地放起来了。这让我发现了哈。他另外呢，我们都有孩子，但是呢我们的孩子都是分别跟了前妻和前夫的。过去的婚姻中我们也都有不幸，我们都是那种无过错的一方。而我们婚姻的解体都是因为对方有过错才解体的。原本呢，我是觉得我们两个人啊，我们两个人算是情感经历比较相像，对婚姻呢，我们两个人也都有一定的创伤，相互在一起可以抱团取暖。但是现在才发现，不是这样的。进入婚姻之后，我会发现他其实对我防备心很重。他甚至把从前妻那儿受的伤，有的时候好像都映射到我这儿来了，似乎觉得我也还会伤害他。其实我们在恋爱的时候就说得很清楚，我们都受过婚姻的伤，我们都应该在这段婚姻当中更好的去珍惜彼此。我努力的在调整自己，但是觉得他却很难做到。还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吧，包括对对方的家人啊，好像都不像初婚家庭那样那么去认可和认同，对于我们共同要置办的一些大件啊，他也是比较犹豫。现在我们的情况呢，是住在他名下的房子里，我名下也有一套房，我名下的那套房子呢已经出租了。那么出租的这个租金啊，我就 毫无保留地在贴补我们现在的生活。可是呢，即使是如此，他也总是会对我有一些防备，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事情其实应该这么看哈，就是所有的你观察到的情况到底跟二婚这件事情有没有关系？是说还有一种可能性是，这位男士可能本身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特点，就是他钱可能自己想留一部分，对吧？他可能不太想到去照顾对方的家人啊，他可能对婚姻中自己要投入什么也不太清楚，或者是不习惯去做这样的事情，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像你说的，他可能因为有前一段婚姻的影响，所以他现在可能对婚姻有更多的戒备心，或者投入的不那么多了，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哈。所以这个里面其实要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有的时候其实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联想，我们就觉得哎，我们是二婚，所以他可能这样的行为都跟二婚有关系啊，是我们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个联想。所以我们先把二婚这件事情放下，我们单就这段婚姻来讲，去跟丈夫探讨我们在婚姻中到底应该怎么相处啊。我们的钱是每个人自己留一部分，然后拿一部分做共有的这个家庭的支出，还是说我们把钱全放在一块儿，然后怎么去分配去处理哈？包括这个婚姻中对彼此的期待，比如说我是否期待你能够对我的家人进行照顾和关爱啊？那就是在婚姻中我们分别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然后都希望对方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先把二婚放下，就去讨论我们这段婚姻中彼此需要的是什么。而不是什么事儿都往二婚身上扯啊，就是当你给他找到一个理由之后，你可能就觉得他就难以改变了啊。 对， 因为二婚产生了，那是二婚改变不了，所以他是不是就改变不了呢？其实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思维限制了事情的改变啊，所以把心态放平和，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跟老公好好的去聊一聊你们婚姻生活的规划，我觉得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所以先不要贴上我们是二婚，所以我们会有很多的防备啊，很多艰难这样的标签哈。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也的确有人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不久前那我就接到过一位女士的这样的一个咨询哈。她和她的丈夫是二婚，他们也都人到中年了。那么她丈夫呢有一个妹妹，她丈夫的妹妹呢也总是在告诉她丈夫说，这个你自己要小心一点啊，你这个自己要有所保留啊。那么她丈夫呢大概在去年的时候就打算在外地的某一个地方啊，某一个正在发展的一个区域内呢，就是想买一个很小的一个房子作为一个投资。当时呢她丈夫也告诉她了，就是她这个二婚的丈夫也告诉她了。那么她很高兴哈，她想的是哎呀，这夫妻两个人现在这个生活中两个人都可以做一些投资了。但是没多久呢，她丈夫又告诉她说说这个房子我不买了，我妹妹买了。那么后来她才知道，原来这个房子呢还是丈夫掏的钱，只不过呢用了妹妹的名义。这个兄妹俩呢是商议好了，就是这个房子用了妹妹的名字呢，这个不在哥哥的财产之列。为什么会这样呢？很明显就是他们两个人商议的是不愿意让他这个二婚的妻子来占据这个婚后财产的一部分。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样的话这个妻子就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他就觉得我们在婚姻生活内了，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那么你对我有这样的一份防备哈。你是让我觉得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因此也造成了很多矛盾。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再次进入婚姻，这个女士也强调了，就是说再次进入婚姻有的时候和初婚的状态好像确实是不一样。那么初婚的时候两个人一起白手起家，或者一起建立家庭，两个人都没有过往，似乎也没有从这个也没有必要去更多的防备对方，对吧？当然也有哈，初婚也有这种情况，但是更多的情况就是两个人共同建立的这个家，但是到了二婚，确实情况会显得复杂一些，各自有子女，各自有情感的一些经历，各自这个会觉得在这段婚姻内，我们真的可以毫无保留的把我们自己投身在其中吗？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困惑。 对，其实二婚的确它会更复杂，尤其是当有就是第一段婚姻有子女的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复杂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人在二婚中这样的一个对彼此戒备的状态，或者好像总是不一条心的状态，还是受我们的观念影响比较大。就是大家普遍会觉得二婚好像就没有第一次婚姻那么的让彼此投入，或者是二婚大家都是怀着一心的，就这种感觉哈。但是我们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在二婚的时候他还是很真诚的希望投入到一段婚姻中，然后获得幸福的。但往往就像就是孙岩刚才举到的这个例子，这位女性其实她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嗯， 但是丈夫一开始也没有，但后来经过妹妹的提醒，有了这样的一种变化、啊， 有了变化了。 其实我觉得还是受一个我们很传统的这种观念的影响，就是还是觉得初婚好，二婚呢就是不行啊。就是有，包括跟中国人这个不能离婚的这个观念也是有关系的 啊。 所以就是身边的人当不断的去提醒你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也犯嘀咕。 嗯 啊，所以这个丈夫可能一开始他并没有说我要戒备什么的，但最后他也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我觉得其实是对于很多二婚的这种婚姻的一个悲哀，就是我会觉得二婚其实他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一样的他也可以享受很美满的很投入的这种婚姻关系，只是看两个人怎么想罢了。 对，真是每个人的想法也会不一样，经营的方式也会不同。但是一旦进入二婚当中，假如我们会感受到对方对自己有那么一些不信任，或者说两个人的婚姻生活开始出现了一些疙疙瘩瘩的一些地方，及时的去交流，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其实大多数人进入二婚之后，我想即便是那份忐忑不安和带有对对方的不信任以及一点小防备，也是怕自己的婚姻出问题啊。 对， 只不过很多人不能够很智慧的去解决这样的自己的心结，反倒是用了这种我藏我躲我防备对方，我把这个本来应该最亲近的人可能会推得更远。 对， 就是很多人不能够用一个更正确的方式去处理这个问题。 对，是的，就是还是太担心受到伤害了。 对对对。那么一旦我们在婚姻中，二婚的婚姻中，如果我们感受到这一点，我们就及时的去交流吧。我们要带着更坦诚的态度，我们也要带着更体谅对方的态度去经营二婚生活。 是吧。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有一位问到这样的问题，一位女士，她说我和丈夫的感情特别的好，现在正在怀二胎孕中期。那么我现在呢怀孕之后也是一直请假在家里面。孩子大孩子由这个他父母和我父母轮着带。我自己呢因为身体不是特别的好，有一点体弱，所以多半时间呢也都在家里待着。而我丈夫呢他能够陪我的时间也都来陪我了。我自己一直还觉得我过得很幸福的生活，但是就在上周的时候发现在他的手机中有一段对话，这个对话的内容显示出他现在正在约一位陌生的女性，和那个女性好像见都没有见过面，他们俩在约的这个过程中说话非常的露骨，甚至把一些可能要做的事情都在那儿相互说了出来。这些对话是我和我丈夫从来都没有的。我一直都觉得我丈夫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内向和严谨的人，在生活中也是很正统和规矩的。他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他的工作当中他也是形象很正的一个人。我一直都觉得很难想象，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他的手机中他和别人的对话那么的疯狂，我都不能想象这些对话是出自他口，所以我现在呢内心彻底崩溃。他在求我，希望我不要乱想，可是我无法入睡，胡思乱想。他希望我能够在孕中期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体，为了我们的孩子。他承认他是找了一个陌生的小姐，但是还没有做什么，只是在手机上相互算是一种他自己认为的发泄。我还是不能够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太可怕了，我的枕边人怎么还有那样的面目呢？我该怎么理解呢？ 我内心这些委屈又不能对双方的父母说，也不能对朋友说，我就只好对你们的节目来说了。 嗯，因为确实本身在孕中期这个怀孕的阶段，由于身体的变化呀，激素水平的变化，我们的情绪其实是更难去控制的啊。然后现在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事情，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你甚至觉得丈夫怎么那么的可怕，可能他变成了一个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哈。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怎么理解丈夫这种行为，其实可能只有他自己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我们看到很多那种比较内向比较严谨然后生活的比较规矩的人，可能他都在找一个出口去宣泄自己的情绪或者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压抑的一部分东西。 嗯， 所以也许能从这个角度去考虑这件事情。那你也许可以跟丈夫去聊一聊，他能不能够说清楚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哈。但是呢，前提条件是你真的愿意去聊这些东西。因为你可能现在整个情绪是一个比较激动甚至是有点崩溃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你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好的渠道去倾诉，让你的情绪慢慢的降下来。而这个倾诉的人呢，你刚才好像提到父母也不太可能啊，因为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变得更麻烦。那你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让你觉得很安全的闺蜜，就是你跟她说了她也不会告诉别人的啊？如果你找不到或者不好意思跟自己的闺蜜去说呢，我就真的非常建议你找一个心理咨询师来帮助你啊。因为心理咨询师他一定是有保密协议的，他不会把你的信息透露给任何人，所以你一定是能够感觉到安全的。而且你在孕期这样一个状态呢，我是觉得很建议你找专业人士帮你去疏导一下这个情绪，不然对你自己和对肚子里的宝宝其实都是不好的啊。就是其实老公有一句话我觉得说的是对的，就是无论这件事情他是不是做错了，或者你决定能不能够继续跟他在一起，但在现阶段可能先去平复自己的情绪，先安全的把宝宝生下来，可能是首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孕中期我们也不可能去选择流产或者是怎么样，还是要把安全的把宝宝生下来的，然后再去考虑跟丈夫究竟能不能够继续走下去，或者是怎么去理解他这件事情。 日月星辰更迭，难以释怀的是爱思念。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今天更辽阔。FM107.3 AM1026 北京市城市广播。 另外一位女孩子问我们的问题是，我交往了一个男朋友，但是后来发现他的性格非常的扭曲，占有欲非常的强，我就跟他提出了分手，麻烦就来了。就在提出分手后，不断的受到各种各样的纠缠，甚至在纠缠中，因为动作过于猛烈，把我推倒在地，头碰在了一棵树上，擦伤了等等这样的事情，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几次纠缠，我也去报了警，但是报警之后警察来了，批评教育了他，他当时也答应收敛了，之后以后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这种纠缠已经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了，我现在觉得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很害怕，不敢回到我租住的地方，现在在一个同学家里住，但是去上班还是会害怕被他跟踪，时时刻刻他好像都能够找到我，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他呢是独自一个人被他妈妈带大的，他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和他在一起之后呢，就发现他幼稚任性，有的时候说的话很孩子气啊。我呢也给他妈妈打了电话，希望他妈妈能够告诉他我们已经分手了，能不能让他不要再来纠缠我。但是他妈妈说没有能力管他，他妈妈告诉我说你自己最好远离他，可以不要和他在一起，但是我没有能力能够管住他的行为，因为他一直都是很任性的等等这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甚至想过为了躲避他到外地去生活，我父母呢是在贵州的一个偏远的山区里，我没有打算回到贵州去，我好不容易在这儿扎下了根，大学毕业 留到了这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却栽在了这样一个性格扭曲的男友身上。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一看到社会新闻当中那些垃圾男友杀害前女友的新闻，我就特别的害怕。总而言之，我现在每天心里边都怕得不得了。 我特别能理解这个女生的感受，就是我们在恋爱中最怕的就是遇到这种控制欲特别强的人。 对 啊，而且当你明确表示要跟他分手，然后他还不断纠缠你的这个过程中，的确有可能他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 是的， 啊，是有可能伤害到你的，所以你这个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第一，我们一般建议就是你尽最大的能力去切断跟他的联系，比如说更换手机号，比如说更换上班的路线，甚至是换一家公司，啊，更换居住的地点。然后找到你信任的人能够陪伴你，因为其实最好是父母家人，但是你说父母不在身边啊，因为就是如果他发现你身边总是有一些人陪伴你的话，他也不敢太放肆哈，是有这种可能性的，有可能会拦住他的一些行为。就是你提到的我换一个城市可能也是一个方法，就是但是确实我们有很多不甘，就是为什么为了他这样的一个人我要放弃我现在所有的生活。 对， 但是为了自己的安全真的是没有办法。然后另 你评估一下，如果此刻真的可能会出现一些威胁到自己安全，因为你这样跟我们讲，我们都已经意识到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对， 看来对方已经严重的骚扰到自己，而且对方如果是那种行为不可控的时候，比如说他会已经会跟你拉拉扯扯的推伤了你，甚至报了警都没有用。那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什么都比不过你自己的安全，人身安全。 对的，然后另外就是还给你一个小建议哈，就是你能不能在当地找到一些这种婚姻暴力和恋爱暴力的这种援助机构。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方法和支持能够给到你，包括有一些法律援助机构也在做这样的事情啊。就是可能我们更多的知道的是婚姻中的家暴可能有人去干预，但是很多的机构同时也在做这种恋爱暴力，就是这种分了手还纠缠的也属于恋爱暴力的一种。所以你可能能够找到一些援助啊。 所以既然告诉我们了，那我们给你的建议就是你可能评估一下，然后你要下定决心不要犹豫换住的地方。或者说如果他继续还到公司去纠缠你的话，你可能临时哪怕临时告假也好，或者是想什么样的办法也好，至少你应该考虑到把你自己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段，从这个人的生活中能够消失。在这儿我也挺想问一下哈，就是像这种个性很偏激的很有控制欲的这样的人，男生也有女生也有，就是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可以及时的去发现，也就是说我们避免有一天我们会受到这种伤害呢？ 这个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很难在刚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就发现。但是当我们会发现他对比如说你的经常问你，哎，你总去哪儿，就对你的行踪特别在意，或者总是想去看看你每天手机上发什么样的信息啊，就是这种对你的生活的一点一滴非常希望掌握的很详细的人，通常他这种控制欲就会比较强。 可是我们很多人在恋爱之初我们会误以为那是爱我们的表现。 对， 你看他每天给我打十个电话，他问我中午饭在哪儿吃啊，和谁吃啊，早晨怎么上班的呀，和同事都聊什么了，说什么了，今天几点下班啊，你和哪位同事，你和哪位同学约着去吃饭啊，你的同学是男生还是女生啊。最初我们都以为那是不是因为太爱我们了才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就是你尝试拒绝他一次，当你拒绝之后他是说理解你，还是说他很愤怒，还是依然追问。如果是后者的话，很有可能他就是一个很有控制欲的人。 对，就是你应该这个稍微的试一试，试探一下哈。另外，是不是我们在最初恋爱的时候，如果我们和对方开始有交往，有想交往的念头的时候，我们也想办法更多的去了解一下对方的个性特点。 对， 其实包括和对方聊一聊这个情感当中的一些事情啊，聊一聊这些是可以先做一定的了解的，对不对？ 对对，包括跟他家人朋友的接触啊，其实都可以一定程度上的了解他。 先了解了之后 那么可能会更有把握一点。 对， 但是一旦我们发现对方是一个有严重控制欲的人，嗯，我们会意识到有一些风险的时候，嗯，这个时候我们要说分手，我们怎么说才能把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危险的事情能够降低呢？ 嗯，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你一定要很坚决。 嗯 啊，第二，在这个分手，就是提出分手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去攻击对方。 嗯， 啊，就是你一定不能说是因为你不够好，或者你老控制我，我想要跟你分手啊，这样可能会激怒对方。而且最好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人有可能是有这种伤人倾向的，你最好分手的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公共场合啊，周边有很多人的这种场合，他会有所收敛，甚至你可以找你信任的朋友和家人陪伴你啊，这个可能是一些比较好的方式。嗯 嗯，对，就是重要的是不要去激惹对方， 对，是的， 不要去激起对方那种一定要，这个和你争辩，或者说一定要让你回头的那个想法来。 对， 在分手的时候也是要巧妙的处理这件事情，有技巧的处理这件事情。 对，是的， 嗯，好，稍后的时间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您正在收听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问题。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可以把您生活中遇到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 这场雨就告别过去模样，青春写下那首诗更难忘却更抽象，会怎样，可能不会随便争吵，因为工作已够乱，那野蛮不再浪漫，以后可能不会一起淋雨，因为要身体健康，因为需要懂得担当，我们会越爱越坚强，而看不起过去那可爱的多愁善感，爱情会不会陪我们成长，长出更多理想，却不再有像满天天亮，可能会有很多问题，很多东西要分担，可是跟爱情无关，可能会把心事隐瞒，觉得说了又怎样，觉得需要体贴对方，我们会不会越爱越坚强，而看不起过去那可爱的多愁善感，会不会陪我们成长，长出更多理想，却不再拥抱着胡思乱想，像满天天亮， 起多愁善感。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也是心理咨询师白露，和大家在分享交流各位遇到的各种情感问题。您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把您生活中的情感问题告诉我们，我们在广播节目中一起来讨论。我们的节目每天22点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您要想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或者想在其他时间灵活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下载 APP 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语时和我们来互动，收听我们的节目，分享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下面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啊，说我和女朋友啊刚刚开始交往没有多久，那我们通过聊天啊和日常的观察吧，然后我就会发现我们俩有一些地方是蛮不一样的。我现在想了解的是这些地方呢会对我们的未来生活有多大的影响。我的女朋友是那种花钱会花光的那种女孩，不仅花光，而且呢她还会有一些什么网络借贷，当然借的并不多，不是那种借了还不上的那种，而是有的时候他会控制不住自己，比如说想买一个稍微贵一点的衣服啊，或者有一些什么稍微贵一点的开支啊，他就在自己没有钱的情况下会去在网上借贷一下。而我呢是那种在理财方面非常有规划的，我每个月的钱当到账之后，我都会固定怎么样去理财，怎么样存款，我也是一个在这些方面计划起来精打细算的人。我很少买不用的东西，我也不会去买一些奢侈品，我更不会去花一些自己觉得能力还没有达到的钱去大吃一顿，或者去规划一次豪华的旅行等等。但是我的女朋友就觉得享受当下，活在当下，她认为享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且呢他周围的一些女孩子好像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理念啊，他们会觉得今天挣的钱就是应该今天花掉，他们会觉得青春有限，就是要在青春的岁月里穿得好看，吃得好，玩得好。我和女朋友有这样大的不同，那我们未来还能继续吗？ 其实恋爱中两个人的不同不是问题，就是任何两个人肯定都是有不同的地方的哈。但是问题在于这个不同是否是你能接纳的，而当你不能接纳的时候，你们两个能不能通过沟通找到一个平衡点啊？那就是比如说这件事情，你的女朋友可能是对于金钱更多的是一个即时享乐型的，就是我哪怕借钱，我也先把我想做的这个事情做成啊。那你可能更多的是我要存钱，比如说这衣服10000，可能我得存够10万，我觉得可以买这件衣服哈。就是你们两个的这个对于金钱的理念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跟女朋友去讨论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两个的金钱观是不一样的，但是当我们两个走到一起，进入到婚姻中之后，我们势必要共同经营一个家庭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协调这件事情？是女朋友降低自己的购买标准啊，还是说我允许你自己去借贷，你自己去还，但是呢在婚姻中我负责支付咱们共同的开销部分，但我不支付你那个 那个多余的那个开销还是怎么样哈、啊。如果你们双方都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生活的方式，并且彼此都觉得还 OK， 是比较舒服的，没有特别难受的这种感受，或者是没有特别委屈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可以的啊。就是当我们面对不同的时候，不要马上就想因为这个不同我们是不是能够走下去，而是我们先想办法去解决。那如果最后我们讨论完之后觉得确实无法解决，我们之间就有一个很大的矛盾点啊，这个矛盾点是会势必会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的，那这个时候可能的确是你们两个不太合适了。 对，所以谈恋爱就是要发现两个人的不同， 对， 然后再来看一看两个人之间能不能解决这些不同， 对， 这些不同在两个人之间，其实任何一对夫妻他们的这些价值观也好，金钱观也好，或者其他生活的其他方面的一些观点，都不可能完全是一致的， 对， 任何一对伴侣，那么就是看你们怎么能看待彼此的不同， 对，是的，要不就接纳，要不就沟通，找到一个平衡点， 下一位问的问题哈，这是一位女生，她说我今年32岁了，我男朋友今年29岁，我们两个人呢同居有2年的时间了，我的收入一直都很高，工作也很好，我不想结婚，我是一个从以前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不想要孩子，所以我觉得婚姻对我来说无所谓，男朋友提过几次要求，在我不想结婚很强烈的念头之下，他也就无所谓了。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一个同居状态，别人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我们俩都开始一笑了之了，慢慢的周围的朋友也都认同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要说的是，我的男朋友呢，他的工作并不是很稳定，换了好几份工作，而工作呢越换越糟糕，别人换的都是收入越来越高，他的收入呢越来越低，我们在一起这个家基本上是花我的收入，那么除此之外他还经常的会问我要一些他需要购买东西的一些费用，比如说他有一个爱好，这个爱好呢是他非常非常喜欢音乐，那有的时候呢他会和他的一些朋友去看一些音乐会，音乐会的票很贵，他还一定要买最好的位置，那此刻呢他就会对我提出一些请求，让我给他买票啊等等，有的时候看音乐会还会到像上海啊广州这样的地方去，那么还包括机票在内，他会和他一些共同有爱好的朋友一起去等等这些吧，家里边的日常开支也都是我，什么水电煤气啊各种各样的费用也都是我在支出，慢慢的我就觉得这种生活状态其实对于他和我来说并不是非常的合适，虽然我的收入很高，但是我并没有想在家里边完全由我来支出，我希望的是他和我共同支出，可是我如果提出这些呢又并不是很合适，因为他的收入只是我的几分之一，如果我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好像也不太现实，正因为没有结婚我可能心里才会有一份不甘吧，我说的很矛盾吧，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能理解该怎么解决我们之间的这些问题呢？ 所以我首先想提醒这位女孩子去思考的是，为什么你觉得她赚的少她就不应该给家庭这个是共同的生活支付一些费用呢？其实这个里面这个逻辑是不通顺的，就是两个人共同生活的时候两个人都要去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支出一部分的钱，对吧？ 对， 那可能挣得多的比如说我可以多付点，对吧？那挣得少的可能也要少付点，而且这个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不光不付，他还需要你给他支付他兴趣爱好的费用。其实这个男孩子他在这个过程中是要学会成长的，他要知道当他去实现自己的兴趣爱好的时候，他是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的，而不是说每次他需要的时候其他人会替他支付。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我会觉得哈，我隐约感觉到这个男孩子钱越赚越少有可能跟你们之间的相处也有一定的关系 啊。为什么？ 就是他开始觉得我不需要挣那么多钱啊，我 我生活支出不需要我，对吧？我兴趣爱好也有人给我买单。那么我就是这个男孩子可能会越生活越退行到一个比较小的状态，就是他像一个孩子一样，什么事情都有妈妈替我担着，什么钱都有妈妈替我付，所以就可能会是这种情况哈。但是可能也有另一种情况，就是他工作上的确遇到了一些不顺利的情况啊。所以你要去看到底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而且我会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我们促进彼此的成长，就是这个男孩子要在这个过程中获得一些成长，而不是说他越来越退行到小的状态。所以你能做的是，我有钱 OK， 比如说应急的钱，对吧？你要是有什么急事儿，我的确是可以给你钱，或者是家庭的费用我可以支付很大的一部分，但是我希望你承担起你的责任，对吧？比如说你哪怕一个月赚4000块钱，你给家里1000块钱，对吧？那可能你比如说你要想看音乐会，那你就要提前攒钱呀，而不是说你把钱都花了到看的时候来找我要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责任和这个就区分的一个很清晰的东西，就是我觉得任何人来看这段关系可能都能看得清楚，但是为什么你在这个里面是看不清楚的，或者你自己都会觉得你是矛盾的，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值得你去觉察的。那是不是你在关系中就习惯性的去扮演那个照顾别人的角色？ 这也是有可能的哈。如果说过去一直都很习惯性的扮演了这个角色，终有一天自己，比如说就像现在这样，其实过去虽然扮演了这样的角色，但是可能对方花钱花的越来越多，越来越不承担这个没有婚姻的但是也是一个家庭的责任，越来越不承担的时候，你又开始越来越不甘心。 对， 是吧？就人的心态会发生变化的。 对， 那现在是应该让这个男生承担起一部分的家庭责任来，对吗？ 对，是的。 虽然可能大的开支没有办法完全去承担，但是像什么水电啊、燃气啊，就这种生活中琐碎的开支， 对， 还是应该让他去承担的。 是的，他不可能一点钱都付不出来，而且他其实要去学会，当我需要付出更多的钱的时候，那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我赚到更多的钱，对吧？ 对， 他可能在职业的成长上也会对他有一定的促进。 对的。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最近非常非常的苦恼，我和丈夫呢感情挺好的，但是过去可能因为我们家里经济条件并不是特别的好，有的时候呢我可能抱怨过，也希望他能多赚一些钱，没想到前一段时间呢他参与了赌博，那么不仅没有赢回来钱，反而欠了有10多万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小家庭来说，欠债10多万也是很大的一笔数字。他非常的懊悔，当然他的情绪特别的不好，还是告诉了我。那么现在呢，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一方面我非常的抱怨他，我觉得他做这样的事情根本不知道对我们家来说意味着什么，本来我们俩的收入就并不是很高，家里的存款也只有几万块钱，而现在欠债10多万，很有可能在还的过程中这10多万还会滚得更多更大。那么我们怎么还这个钱呢？我们需要到处去张罗去借钱，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我几乎觉得像灭顶之灾一般。可是呢，和他感情又还不错，我又不忍心看着他独自一个人承受这些。他在告诉我的过程中，一方面表现出了后悔，另外一方面他也说了，是因为我过去总是念叨希望我们家能多一些收入，他才会先走这一步的。那么似乎也有我的责任，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最近啊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我们家里遇到的这件事儿了。 特别能够理解哈，就是一个 工薪阶层的家庭哈，突然拖出了十几万的债务是很可怕的，而且这种赌博的钱就像这位妻子说的，他很有可能利滚利会变得更多啊，所以会变得很麻烦。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妻子有这样的情绪抱怨，我觉得都特别的正常。那丈夫呢，他一方面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他另一方面又指出来，我这么做是因为你觉得我们家需要钱哈。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其实我们从丈夫的角度理解呢，他是在为自己辩白 开脱、 啊、对，他因为他自己可能心里也无法接受出了这样的事情哈，但是作为妻子也没有必要因为丈夫这样说就把责任都扛在自己身上，因为丈夫作为一个成年人，其实他能够预料到赌博这件事情可能造成的问题是什么，但他还选择这么去做，那我觉得他原因就不仅仅是说我们需要钱这一点了啊，确实他自己的选择是有问题的，那他需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哈。那作为夫妻呢，如果你们两个选择继续下去，因为你觉得感情很好，那可能这个责任就要两个人一起扛啊，这个债务两个人一起扛。所以我觉得首先哈，就是我们的这个情绪怎么样得到一些宣泄，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能不能找到一些亲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看看能不能尽快把这个钱凑上，然后你们两个可能还需要做一个规划，说因为现在的这个债务，我们怎么样去能够做到还上这笔钱，是我们找什么样的工作，还是说怎么样就是把这个钱还上，但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不能再找这种不靠谱的方式了。 对，所以两个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也确实是挺悲哀的一件事情啊。但是如果两个人能够在一起一块儿度过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结局。两个人经历了这样一件事情，可能更能够明白彼此。如果丈夫从此也能知道怎么样是真正能让自己家庭幸福的。 对，是的。 也算接受了一个教训吧。 嗯。 下面一位呢是女生，她在问哈，她说我过去啊有过一段婚史，那么我也有一个儿子，在儿子七个月的时候呢发现了丈夫出轨，后来在儿子一岁半的时候我就和他离婚了。离婚的时候呢是前面的公公婆婆一定不肯把儿子给我，那么儿子就归前夫所有了。而当时呢公公婆婆对我说，怕我和他们家再有什么牵扯，他们也不愿意我儿子再见到我，他们就给了我30万块钱，告诉我说以后不要再见儿子了。当时我的生活状态是这样，房子是丈夫家的，我自己没有工作，那30万对我来说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我也就留下了。可是留下之后呢，每天都在后悔，都在想的是我不能因为看不到我的儿子然后就留下这30万块钱。前公公婆婆都是那种挺强势的人，据说现在他们已经又给前夫找到了一个妻子，孩子呢还是由公公婆婆在抚养。我现在非常想把这个钱退回去，那么我就找了我的前夫，我跟他说我想把钱退回去，但是我想和孩子再建立关系，而我前夫呢一下子就拒绝我了。那么我心里边每天都在为这个事情特别的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情。30万块钱其实我都没有花，因为每次想到要花这个钱的时候，是因为我不能见到我的儿子而拿的这笔钱，我心里就特别的不痛快，为此呢也很抑郁。这几年好像总是在想这一件事情，我该怎么办呢？ 嗯，我觉得的确是，可能你会觉得当初我的一个决定造成了我跟孩子一直没有办法见面，所以你很懊悔啊。那其实这件事情已然发生了，所以对于你来说呢，当你想恢复跟孩子建立关系的时候，我觉得你可能需要去更积极的想一些办法啊，这是从跟孩子建立关系这个角度。那么你是否能够找到一些律师去询问啊，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懂，就是这种拿钱去买断跟儿子见面的这种机会的这种事情，到底是不是被法律所承认所认可的。如果不是，其实你可以从法律上要求跟儿子恢复见面啊，这个也许是一条路啊，你可以去改变这个现状。然后另外一点，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是你自己的情绪，你这么多年可能一直 就陷在这一个情绪里面，就是自责懊悔，甚至现在导致了可能抑郁的情况出现了。所以你这个心里面其实积压了非常多的情绪，那你这个情绪能否找到一个出口啊？如果找不到出口，无论对你的整个的人的状态，甚至你的身体健康，都会造成非常负面的影响，而且你的生活只变成了这一件事情，这是非常可怕的啊。所以我建议你能不能够去找到你信任的家人朋友，跟他们去倾诉你这么多年心里的苦啊，你的这种伤心，你的自责等等，让他尽快的排解出去，让自己重新规划自己的生活。就是我一方面想办法跟孩子重新建立连接，但另一方面我也要规划好我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我要什么样的工作，对吧？我生活中我要见什么样的人，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要交朋友，我要把我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其中可能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跟孩子建立联系啊，所以一定不要把自己的所有的精力全放在这一件事情上，这个是很可怕的啊。所以这是我给你的建议，调整心态，然后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并且找到法律的支持和援助，看看能不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还是一个和钱有关的问题啊。一位男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谈了将近2年的恋爱，在谈恋爱半年的时候呢，女朋友当时就说我们要规划着结婚了，那么让我呢就把工资交给她，由她来统一的理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快的能实现我们未来结婚的一些愿望，我也就把工资的大一部分每个月都划到了她的账上，由她共同来理财。因为有的时候把两个人的钱放在一起理财，利率可能会更高一些啊。最开始呢他也向我汇报一下两个人理财的一些情况，后来慢慢的也就很自然了，我每个月都把钱给他，我也就不问那么多了。就在3个月以前，两个人闹了很大的矛盾，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们之间可能没有未来，于是我就向他提出了分手，然后呢我希望他把我的钱能够还给我，但是他各种各样的理由推脱，最后他只给了我3万块钱。要知道这2年期间我自己的收入给他的就已经有10多万了，然后他说剩下的钱他会认为那是他的青春损失费，因为是我提出的分手，所以他不打算给我了。我现在特别的痛苦，要么呢我就不要这笔钱，我也真的不要再见到他了，要么呢我就想尽办法要把这个钱要回来，我就会把我的精力消耗在这件事上，我自己就觉得很难过，不要不甘心，要吧又觉得和他打交道是一件很烦人的事情，我已经很讨厌他了，不愿意见到他，在微信中和他去说这件事情，说两句他就会把我拉黑，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其实真的是，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也说过哈，就是在结婚之前这个钱的问题还是比较敏感的，而且是特别容易出问题的哈。就是这种把你工资的大部分都打给了女朋友，现在她拒绝还给你，你就觉得很麻烦。的确像你说的，你要吧好像你比如说你要真从法律上追究，对吧，你要提供很多证据， 对， 而且这个官司可能会持续的时间很长 很长， 非常消耗精力哈。 嗯， 那你不要吧，你又不甘心这么多钱，对吧？ 嗯 啊，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就把自己陷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里。 对， 所以我真的是建议很多的朋友，就是在结婚之前不要，就是尽量不要有金钱很多的这种纠葛。 嗯， 哪怕是你说我们放在一起理财，我们比如说我们签一个东西，对吧？ 嗯， 我们说就是我相当于我把这钱借给你理财，对吧？嗯，你到时候如果真的出现任何问题，你把本金还给我或者怎么样，就是你有一个东西能证明还好，现在是完全没有东西能够证明，可能唯一证明的就是你的转账记录哈。 嗯，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他说你这钱是赠予我的，对吧，这就很麻烦。所以这个女孩子其实这么做，我们都觉得还是不对的哈。就是两个人相处其实是公平的一种相处，没有什么所谓的青春损失费，或者是把那么多钱都作为青春损失费，因为当时男孩子给你其实是为了共同理财，对吧，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位男生可能你就要去看这个钱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了。如果你实在觉得，或者是这个钱数让你觉得非常的希望能够拿回来，或者说你在情感上在感受上非常 不愿意让对方拿到这笔钱，那么可能当你有这个意愿去支撑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走一个法律程序啊，来把这个钱要回来。但如果你觉得很烦，而且你觉得钱还能够再挣回来，你现在就是想赶紧放下它，开始一段新的生活，我觉得那你就不要再纠结了啊，就当花钱买个教训吧。因为可能就是我觉得后一种情况，也许你真的放下了，你把自己的生活过好了，过开心了，钱还是会再赚回来的。 对，嗯，如果心宽一些，能够放下这件事情，也许会更轻松一点点哈。因为这个你权衡一下，是不放下这件事情，你可能会很累很麻烦。 嗯， 放下这件事情虽然略有不甘，但也算是给自己人生，买了一个教训。 对， 另外就是放下这件事情，你才能更轻松的去面对以后的生活。 对，是的。 好，谢谢白露。今夜思雨时，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有任何情感的烦恼，想诉说的，或者一些想能够讨论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广播节目，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如果可能如果